涮了又涮，洗了又洗，拿出最好的铁观音，打开熊猫烟都摆好了，等待一位客人。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刘瑞奇啊，一边看表一边心里着急，上午九点就听见一阵脚步声音，有人敲门，请进。夸门一开，人影一晃，客人到了。这客人呢，大个儿，长得是威风凛凛的，黑惨惨的面皮，哎，棱角分明，大眼睛倍儿亮，夹着个小黑包，气喘吁吁，大步流星进了刘瑞奇的办公室。刘瑞奇赶紧迎上去，拉着他的手，包方，欢迎你呀、啊！就等着你来呢，万事俱备是只欠东风啊。来的这个人谁呀、啊？包方。哎呀，这个人呢也富于传奇性啊。反正有人说啊，说他谁呀、啊？是包公的后代，就是铁面无私包文正的后人。也有人说他是船王包玉刚的后人，反正说什么的都有。总之一句话，包方这个人来头不小，哎，在北京十大广告公司他是其中之一的总经理，而且包方这个人神通广大，三教九流、士农工商、黑白两道、官司两面都有朋友，什么事儿你也难不住他。而且此人的灵感不次于刘瑞奇呀、啊，那脑瓜倍儿好使唤，是刘瑞奇的铁哥们儿。两个人合作多年，凡是刘瑞奇遇上难题，肯定请他帮忙。包方准知的刘瑞奇找他是有大事儿，不介不能这样。包方乐了。刘总，好啊，十二面金牌呀、啊！哎呀，我哪架得住啊？急急忙忙我就赶过来了，跟你说，下了飞机我直奔恒源祥啊。啥事儿、啊？说说吧。包方，你也太着急了。擦擦汗，坐下。铁观音给你沏好了，咱俩边喝茶边聊着，别那么着急。嗨，我是个急性子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来，好。包方洗了把脸，出了口气儿，点了一支烟，两个人品着铁观音。这包方就问呢，说吧，咱俩边喝边谈，什么事儿找我？哎，我说包方啊，我呢想要做一个新的广告，这个广告一定推出全新的、令人震撼的、过目难忘的这么个广告，哎，同时呢，我给这个广告定义是仨字儿：大、精、新。什么叫大？大者就是空间大、场面大、气魄大；新就是构思新、题材新、色彩新。说的精，就是设备精、技术精、制作精，但推陈出新谈何容易啊！过去我们恒源祥每一次做的广告也短不了你帮忙啊，可以说那都是全新的、超前的，这一次更不能落入俗套啊，所以才请你来帮着我策划。好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你刘总不是个省油灯，你策划的事情必须是高大全。好好，那你把你的构思先说说，我帮你参考参考。刘瑞奇说，怎么说呢，你喝着茶啊。刘瑞奇就讲了一下经过。您说这经过啊， 好像有意无意之中的天助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有一天刘瑞奇呀，就在他这个办公室搬了把椅子坐到落地窗前，他在这里想着事儿，眼睛看着天。那天的天气晴朗，连点风丝和云彩一点儿都没有，湛蓝湛蓝的天空。他无意之中的就看这天，突然天有不测的风云，外边起了风了，呜呜呜，紧跟着天边飘来了几朵白云，在风这一吹，乌云漫天呐，变换各种的形状。刘瑞奇有意无意的就看，有时候看见像山，有时候变换成像水，有的时候变换成像文字。冷不丁的他发现，这云彩这形怎么像恒源祥的恒字呢？一会儿云彩被风刮走了，他就突发了灵感，这恒源祥品牌这要做到天上去，让白云给我组成恒源祥三个字儿，这广告谁能比得了？进而刘瑞奇自己也笑了，这真叫异想天开呀！我能有什么能耐指挥老天呢？白云能听我的话，是风能听我的话，这简直是瞎想啊！但他进而又一想，天我指挥不了，地上的事儿我总能有办法吧。他深步了一想啊，这么办行不行？在草原上，一望无际的草原，那就是天，我把天变到地上。那羊，羊要多了归堆，那不也就是白云吗？设法指挥这些羊组成恒源祥三个字儿，不就妥了吗？就这广告也不次于在天上啊！对，灵感上来了，他睡不着觉了，但是又拿不定主意，所以把包方给请来了。包方是智者呀，两个人无话不谈。刘瑞奇一边笑一边把这经过讲述一遍，想听听对方的意见。包方听完了之后站起来了，刘总你真了不起，构思独特，我太赞成了，太了不起了，这个忙我帮定了，我肯定帮你办成，你说吧，叫我干什么吧，你支持我当然了，一言九鼎。谢天谢地啊，能不能找一片草地，不管是哪儿，而且呢广袤无垠，越大越宽越好，给人视觉冲击也好，另外能组织14000头羊组成恒源祥三个字儿。干嘛非得要14000头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多一头不行，少一头也不可以，你必须组织这些羊。现在你的任务是休息完了马上起身考察地形，寻找这羊群，咱马上积极就开展工作，明天我就起身。你看你跟这种人合作那啥心情啊，水萝卜就酒嘎嘣脆，说干就干，从来不拖泥带水。另外你交代的事情不必重复，说一遍举一反三全明白。俩人也不洗白，第二天包房起身了，好家伙，先赶奔内蒙，内蒙有大草原呢，到那块考察个一溜八开，腿都要跑细了。 没选着合适的地方，紧跟着又到了新疆。按理说那新疆多大的面积，新疆的草原还有比的吗？但是包方要求的条件高，他跟刘瑞奇同样干什么事都要干到极致，不满意，走了几个地儿晃晃脑袋都不行，又赶到西藏，在西藏转了个一溜八开，一无所获。哎呀，人困马乏呀，只好赶回上海来见杭元祥。一见刘瑞奇，包方就说：“我是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回，一无所获呀，跟你刘老总要求的相距甚远。我看呐，在国内拍，怕是拍不成啊。”刘瑞奇多干净利索呀，国内拍不成，还有国外呢。你说到哪国去拍？路上我都想好了，除非是到西太平洋的澳大利亚，只有上澳大利亚能选着这样的地方，能选着最好的羊种，美丽奴羊，别的地方都不行，那就决定上澳大利亚。哎呀，刘总啊，钱的事儿你考虑过吗？我包方啊，我什么时候计较过钱呢？不怕花钱，你就来吧，我要求的是结果，我不怕这个，你怎么花都可以，只要达到目的就行。行行行行，要那么的我可就大干了啊，你就大干，达到目的就行。您听这番对话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就叫财大气粗。有了钱了，说话气儿就粗；没钱了，没底气，谁敢说这大话呀？啊！包方第二次领命啊，带了九个人，买了机票，飞赴澳大利亚。可能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到澳洲去旅过游，到过澳大利亚，那是别有一番天地呀。那么大的澳大利亚，国土面积可不小啊，人不多，2000多万人，地广人稀，所以说没有什么污染呢、啊。那真是蓝天，真是蓝天，白云真是白云呢、啊。蓝的是湛蓝湛蓝的，白的是雪白雪白的，而且你到了澳洲一看，那草原就跟大绿地毯一样，一眼望不到头啊，一瞅就心胸开阔呀，连点噪声什么都没有，真是应了那句话了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啊，这两句话搁到这儿是非常准确呀。另外他们走能白去吗？光这个人去了九个，光使用的箱子器材应用之物就带去30多箱子，还有高空拍摄的大升降机，专用航拍的直升机，直升机没有怎么办？雇呗，花钱呢，还有用来驱赶羊群的吉普车，配着翻译、直升机驾驶员、升降机操作员、器材助理、摄像师和管羊牧场的那些工人，另外还有4条牧羊犬，可以说是人物众多，这队伍是非常杂乱，但是呢，什么样的人才都有。来自4面8方，全都听包导演的指挥。包导演是大权在握呀。他们先去的头一站是墨尔本，到那安顿下来之后，就寻找最理想的草原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到了澳大利亚，真好找啊！有人给介绍，离墨尔本 200公里有个老头叫安东尼，安东尼他们家养着几万头羊，全是最好的美丽奴羊。他们家生产的羊毛可以说在澳洲大有名气。好吧，找安东尼吧。第二天他们坐上车子，浩浩荡荡见着安东尼老头。那么大的草原呢，就孤零零一处别墅，这别墅里边同共住着俩人，一个老头一老太太，安东尼老夫妻。别看六七十岁了，老头这身体倍儿棒，跟小伙子一样，吃羊肉和牛肉，喝牛奶和羊奶，那身体就是棒，长得是人高马大，说话瓮声瓮气的。老头红光满面，闭眼金发，据说他家美丽奴羊啊超过20000只，牛超过几千头，还有80匹上好的马，都是种马呀，就是那羊马高一头炸一臂的，每一年获取很多很多的利润呢。老两口子在这是丰衣足食，说那么大的草场养了那么多的动物，得雇多少人管理，告诉您这数，4个人，这4个人都富富有余。别看澳大利亚人不多，高科技管理呀，那是科技相当发达，这4个人有时候都闲着，一切全用科技手段管理，包括羊牛配种等等等全都在内，饲料啊等等，你说多麻烦，全用机器给完成了。所以包方到这也大开眼界，见着安东尼之后，有翻译噼里啪啦一翻译，老头一听乐了，心说话，财神上门了，使唤我羊能白使吗？占我的草地能白占吗？得拿银子，哎，这也不耽误我剪羊毛，哎，多了一笔收入，自然是高兴。老夫妻是满口应承，带着客人坐上汽车，你们随便选，这都是我的领地，你们看哪儿合适。包方就说，就这片地就可以，足够我们用了。那行，你说了算，什么时候开拍？不过不要耽误我剪羊毛哦。哎呀，老人家你放心吧，我们早就提前完成了。退一万步说，假如耽误了你，损失我包赔，不让你受分毫的损失。翻译这么一说，老头点点头， OK OK， 好，一言为定。人到了这儿了，人吃马喂，一天得多少钱呢？虽然刘瑞奇手拍胸脯子说了我不在乎钱，那你花钱你得计算着。所以包方啊，从第二天开始就做计划，3天之后正式实施。哎，高调的机器也安装好了，飞机驾驶员也找来了，都是直升机，拍摄师也找来了，电影胶片也带来了，地面的摄像师摄影师也全请好了，4条牧羊犬也牵来了，4辆吉普车驱赶羊群的司机也找来了，人多势众啊。这包方站在一个小山包上，手举红旗，眼前放着望远镜啊，居高临下，像统帅一样指挥一切。他已经啊事先告诉好了，我就使用14000头羊，多一头也不行，少一头也不可以。哎，这老头一听有点纳闷儿，为什么呢？这要是13000头不行， 或者是16000头不行。包方说不行，我们老板交代了，多一头不行，少一头也不行。为什么呢？您说他是外国人呢，他较真儿，他是一条道跑到黑，脑子里的弯弯绕他少。比较而言，咱东方人，特别是咱中国人，那脑瓜反应快，那歪歪长得多，道也多。哎，这安东尼则不然，你不给他解释清了，他不给你办事儿。还是恒源祥总部跟来的人做了说明，说老人家跟你这么讲吧，为什么要用14000头美丽怒羊？因为啊，这14000头羊每天生产的这些羊毛，正好供给我们恒源祥使用一天的数目，懂了吧？14000头羊剪下的毛，供我们恒源祥一天使用的。安东尼老头不听便罢，听完好像没吓趴下。哦，你们用量这么大，哎呀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！哎呀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好，我就准备14000头，这里边还有这么个插曲的，啊，咱回过来再说这个正事儿。包方手举红旗，一看万事俱备了，通过高音喇叭他喊上了：“各小组注意！”各小组注意，现在开拍。红旗刷一展，好，草原上各单位全动起来了。再看4辆吉普车以包抄的形式驱赶羊群，4条牧羊犬，那个速度一点不次于吉普车。这羊啊是四散奔逃，但是有这圈着，没有办法往一块集中。按着事先的训练，全都归堆。这时候直升机也从头顶飞过，包方一看太高，不行不行，以红旗示意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。他这种老式的飞机不能太低，在地面上要离着40米就有危险，所以必须离地面40米以上。那里边那个摄影师用皮带把自己捆到舱门，确保万无一失，整个身子从舱门掉到外头，一旦有个闪失啪摔下来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所以说吊着他，他手里头抱着摄影机，这路照啊，地上天上一顿忙活，忙活了一整天，收工了，回来一看这片子，包方是大失所望。这正是无边风雨锁重门，明色依稀日黄昏，阶下落叶无须扫，墙头红杏已报春。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 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，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。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黄牛出现他的影迹， 带来远 处的饥荒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。 玉山白雪飘零，燃烧少年的心， 是真情融化成音符， 倾诉遥远的祝福。 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脸孔。 人们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。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人，抛开记忆中的童年？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？ 青春不解红尘，胭脂沾染了灰， 让久已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。 你的热情，伸出你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脸孔。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。 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刘瑞奇的创意包方去执行，声势把14000头羊组织到一块儿，要组成三个大字恒源祥。您听难不难？要人还行啊，他有智慧啊，那羊他不听你那套啊，他瞎跑啊。经过事先的培训，哎呀，那个苦劲儿一言难尽。好不容易拍摄了，结果回来一看这样片儿失败，字儿不像字儿，事儿不像事儿，包房满嘴都是燎炮啊，成宿睡不好觉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时间再紧张，重新培训，尤其这羊得叫他听话。另外这空中摄影师也不行啊，你拍的这是什么呢？你飞得太高了，距离太远，镜头也不清晰。结果这驾驶员脾气还挺大，也是个洋人，这人说了，你给我多少钱我不干了，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了，真的太危险了，那我拍不了拍不了。哎呦，关键时刻你说这驾驶员不干了怎么办呢？谁都没想到，吉人自有天相啊。安东尼这老头别看70了，驾驶技术相当熟练，就这老头会开飞机呀、啊。老头说这么办，我包下了，给我钱我干。哟，那太好了，您老还能驾驶直升机。哎呀，经常干这种事儿，我飞机刚出手，我买的最新式的还没运到呢，啊，这个我来驾驶。书说简短，历尽艰辛呐、啊，终于大获成功。一看这样片儿，广袤无垠的大草原，一望无际的羊群从四面八方涌到中心，组成了恒源祥三个大字啊！哎呀，大伙儿心里痛快啊，钱没算白花呀，是胜利而归。等临走那天，没想到安东尼老头老太太哭开了，哎呀，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包方不明白出什么事了，就问呢，说您老怎么了，为什么哭，难道我们给你的钱少吗？老夫妻通过翻译说出心里的话， 说我这14000头美丽奴羊，那毛漂洋过海要到陌生的地方去。我们老两口子心里头啊，有些舍不得呀，有留恋之情，故此落泪。啊，您舍不得，是是是是。包房马上跟刘瑞奇取得联系，把这一情节说了。刘瑞奇在电话里告诉包房，你代表我正式发出邀请，请老夫妻还有他的亲属到恒源祥来做客，到中国来旅游，来补偿他这伤心之情，所需费用都由恒源祥报销。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好了，包方奉命跟老两口子一说，哎呀，老两口子破涕为笑，真的，真叫我们到中国去，哎，真的真的，你放心，不用你掏钱，我们老板全包下了，功德圆满呐，说话算数，老两口子真到上海了，不仅到上海，还在中国溜达了几个城市，是心满意足。1997年新春佳节过年了，从除夕夜到正月初六，中央电视台、上海电视台、香港凤凰卫视数十家电视台在顶金的黄金时间呢，播出了这个空前的大制作《万阳图》。人民日报等50余家中央地方报刊详细介绍了恒源祥新广告剧片的策划、创意、编导和设置过程，盛赞恒源祥展示了中国民族工业优秀企业的形象，是一部创意新、构思巧、场面大、极具震撼力、充分体现洋文化特征的经典国产广告巨片。你听这个评价高不高？恰如其分呐、啊！哎呀，刘瑞奇是如愿以偿，包方也十分满意啊。奉劝这些大企业家，您要想做广告，您就大点儿做，不做就拉倒，千万别心悬两地探头缩脑，又想做又舍不得，总怕把这钱呢打了水漂，你越这样你越赔钱，你呀、啊、不如不做，你就得学习恒源祥一掷千金。花多少钱呢？具体数目保密咱不能说，但是最少在1000万以上，那银子能少花吗？那么大的广告，动员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啊，咱不必细说了啊。再说这刘瑞奇，不仅在国内的市场走红，同时还要把恒源祥打入世界。我是干羊毛的，我要把羊毛推向世界，让世界各国都知道有个恒源祥是中国的绒线大王，一定争取第一不做第二，这就是刘瑞奇的信条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得一步一步的办呢，肉得一口一口的吃，不得一步一步的走。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叫摘取金羊毛，这事儿必须得完成。那位说，我听这词儿怎么这么陌生啊？什么叫摘取金羊毛啊？这个金羊毛啊，生产在最好的美丽奴羊身上，在每一年生产这羊毛当中，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找那又细又长的梳理出来，过了秤，一共是多少公斤， 在世界进行拍卖，东道主就是澳大利亚，每一年澳大利亚都要举办金羊毛拍卖会，今年也照旧啊。刘瑞奇早就瞄准了要把恒源祥打入世界，非要摘取金羊毛不可。今天呢，我就豁出去了，不管多少钱，这金羊毛我也得竞拍到手。要说起来这竞拍呀、啊，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啊！世界各国有实力的羊毛大亨也全都卯足了劲儿了，要在这个竞技场上一决雌雄。哎，人们呢为什么这么崇拜这个金羊毛呢？这里边还有一段美丽的神话传说，哎，西方人特别信，咱没必要详细介绍这神话故事，只是啊说几句您知道知道就行。就说这美丽奴羊的金羊毛能够降服人间，给人间带来吉祥富贵。所以说呢，在古代的时候，有一个国家把金羊毛请回去了，盖了个城堡，供奉金羊毛。果然这国家是风调雨顺，四季平安。后来金羊毛被妖魔给偷走了，顿时天昏地暗，这国家一落千丈。为了抢回金羊毛，有一位王子又战恶龙又战恶牛，历尽艰辛把金羊毛又夺回来了，这国家又重新呈现了太平景象。您一听，这不就是神话吗？神话只是一听是美好的愿望，实质上这金羊毛果然不同凡响，又细又长啊。哎，东西是缺者为贵啊，每一年就澳大利亚那么多羊，只能筛选出来几十公斤。您别忘了，物以稀为贵，越少越值钱呢。这一拍卖那得多少钱呢？那么世界各强国，像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等等等等，那些有钱的大亨每一年都参加竞拍，反正没有中国人的事儿。中国是第一次加入拍卖金羊毛，而且领头的就是刘瑞奇。当这些世界大亨看见名单上有中国人参与，嗤之以鼻呀，哼，笑话，中国也要买金羊毛，你们买金羊毛干嘛呀？不是说你买不起，说是你买回去了没有用啊。你有那种精密仪器吗？你知道如何制造金羊毛成品吗？哎，这种尖端科技你没有啊。你买去了也是一堆废物。你说中国人有多可笑啊？您听听，他们就这么瞧不起中国人吗？尤其这一年在拍卖市场上又多了两个国家，一个是日本人，一个是韩国人，都派了代表了。这些大亨们一看小日本韩国人也参与了，嘿，不屑一顾啊，你们的技术也不行，远远比不上我们的欧洲。咱不说这些事儿，单说刘瑞奇卯足了劲儿了，在恒源祥大厦里头，他信誓旦旦当众公布，今年的拍卖市场就是咱们恒源祥的金羊毛，我是势在必得。还是那句话，财大的气就粗，不管多少钱，金羊毛得归咱们。为什么要赌这口气？为什么金羊毛就属于西欧？ 就属于其他国家，不能属于咱们中国。我就要替中国人打腰提气，让世界看一看，我们中国人各行各业现在都有这种实力。所以他下了决心了。那么拍金羊毛说着容易，做着不太容易啊。世界各国大亨云集啊，那拍卖场也是一种学问，不是谁都能干的。所以说呢，刘瑞奇得挑一个合适的人选能代表自己。挑谁呢？有个好朋友啊，此人姓姚啊，姚先生。说姚先生何许人也？此人呢，大有名气呀，多次参加过世界大型的拍卖会，经验相当丰富。什么时候举牌，出多少价钱，如同在他的掌握之中啊。所以说刘瑞奇事先把姚先生请到恒源祥，盛情款待，委以重任。姚先生不住地点头，好好好，刘总你放心，这个事儿就包到我身上了。不过呢，有件事我得问清楚，你交给我一个底价，我的权利是多少钱？刘瑞奇想了想，这样吧，他们是以澳元为计算单位，根据以往拍卖的价钱，你呢可以出50万澳元，50万，要超过50万，咱俩电话联系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嘞，我心里头有数了。就这样，姚先生也提前起了身了。那个场面咱不必细说了，没说吗？世界各国的大亨纷纷到了澳大利亚，都是腰缠巨资啊。下榻之后，人们互访，但是有仨国家他们没访，一个是中国，一个是韩国，一个是日本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满脸的瞧不起，嘿，不屑一顾。你们出多高的价钱买回去金羊毛也是废物，用不着跟你们交流。话虽如此，可在一次吃早茶的时候，欧美各国的人也碰了碰面，说到中国代表了，中国来的是什么？恒源祥，上海卖羊毛的。恒源祥似乎没听说过。哎呀，恒源祥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。对中国人的参与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。有人频频点头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中国现在很神秘，很了不起，再要多加防范。他们事先呢早就研究好策略了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到了拍卖这一天了，哎呀，人潮涌动啊！澳大利亚各新闻机构、各报纸头版头条，全都报道了这个消息，引起世界众人的瞩目啊！到底今年金羊毛花落谁家？谁出了最高的价钱？落到谁手了？谁都惦记这个事情了。所以把关注的目光都集中到电视上了。单说拍卖会场，拍卖师西服革履，手中拿着锤儿，这锤儿啊叫拍锤。再往台下一看，凡是参加竞拍的人，一个个西装革履，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呀，都面带严肃，做好了一切准备了。刘瑞奇6点钟就到了公司了，根据时间差计算，6点钟到了之后，他就把电话准备好了，先跟姚先生进行了沟通。 姚先生说，我已进入拍卖场，已经就座了，拍卖现在就要开始了。好嘞，刘瑞奇说，我等你的电话。他没挂，把电话放到旁边，认真的静静的听着，全神贯注啊。翻回头咱再说拍卖场，拍卖师宣布起价10万澳元，起价是10万澳元呢。一个韩国代表首先把牌举起来，我出20万澳元。拍卖师右手握着锤，左手指着场内，二十万澳元，20万，我出30万。哎，一贯跟韩国人较劲的日本人不肯服输，举了牌了，30万。刘瑞奇啊与姚先生又进行了沟通，他们商定了方案以后，刘瑞奇告诉姚先生，你呀，无论如何把握机会，一定不准花落他家，一定得花落咱们家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刘总你放心吧。打这之后，30万、35万、40万、40万、50万，到了50万澳元了。这姚先生有点冒汗了，因为他离开上海的时候，刘瑞奇交代他只能掌握50万澳元，现在到了这个数了，看场上的情绪，远远不只是这个价位。他马上请示刘瑞奇，刘总啊，现在已经到了50万了，出击。话很简短，那意思你就花吧，没事儿。所以姚先生把胸脯一拔，第一次把牌高高举起，55万澳元。场上一阵的喧哗，哗，目光全聚焦到中国人身上了，心说中国人够狠的啊，半天没言语，一言语是语出惊人呢，牌上是55万。有人不服，60万。这下可好，日本代表和意大利代表一看呢，摇摇脑袋，先后败下阵来啊。参与场上角逐的只剩下英国、韩国和中国三方的代表，竞牌是异常激烈呀。中间曾两度休会，在入场继续的时候，英国和韩国两国代表是咄咄逼人。英国举牌64万，韩国人举牌65万。英国人不服啊，哎，66万。你看嘴说66万，牌举着，这牌就有点晃动，人呢也有点摇晃了，那心里肝都发颤呢。正在这时候，姚先生从容地把牌举起来了，67万5千，那叫钱呐。场上是一片哗然呐。拍卖师手中拿着拍锤，67万5千一次，67万5千二次，难挨的30秒，到了第三遍了，67万5千三次，好，棒，一锤定音。就这一锤代表着被西方垄断了200多年的金羊毛拍卖权落到了中国人的手上，抄袭羊毛落到了恒源祥手上。姚先生是无比激动啊，抄起电话，刘总，向你报喜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达到目的了，金羊毛落到我们手上了。 刘瑞奇也乐得不得了啊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了辛苦了。这消息一经传开，轰动了国际羊毛界，也轰动了澳大利亚。恒源祥三个字顿时是不胫而走。就这个事儿啊，惊动了澳大利亚政府，澳大利亚的副总理还专门发表了讲话，祝贺中国人，中国企业首次买下了这一年的超细羊毛，并称这是一件具有异乎寻常重大意义的事情。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显著的位置报道了这条消息。作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，中国恒源祥买下2004年超细羊毛，竟破天荒地被评为澳大利亚2004年度十大新闻之一。那么这超细羊毛一共有多少呢？90公斤，直径是 11.9微米的顶级超细羊毛啊，没有这么细的了，再加上保险、税收等各种费用，总金额高达600万人民币之巨啊，即每两颗羊毛的价格相当于一克黄金，是名副其实的金羊毛。恒源祥摘取了金羊毛，刘瑞奇是如愿以偿啊，海外的媒体惊呼，羊毛业的恒源祥时代已经到来呀。而在中国，从中央电视台到上海电视台，近200余家媒体都先后报道了这个好消息。区区600万，不仅摘取了金羊毛，更是在全世界做了一次全球的免费广告。刘瑞奇的品牌运作再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当着金羊毛从澳大利亚运到上海恒源祥总部的时候，恒源祥开锅了，上海市开锅了。刘瑞奇满面笑容，手托着金羊毛，心说这不是我们恒源祥的功劳，这是改革开放的功劳，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。这正是仗剑天涯一称奇，萧萧风雨湿征衣，大道扬鞭谁接出，东方神羊正奋蹄。 开往山顶上的车子里，播着让人想哭的歌曲，好想换个电台转来转去，却转不开我难过的心。或是因为你还看夜景，说的话也想说带着你，不会傻的问谁抢去了你。